天走在疯狂逐梦的大街上，我们今生来旅，却又毫无眷恋，徘徊着寻找着那虚空的关，奔波着抗争着那无常的命运。朋友啊，这生活会把你的心伤来，可它从来就不会有一丝怜悯。再别像个傻瓜一样的哭了，没像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彷徨，穿针几道炼钢针，一万光年，那只是我们是梦之路的起点。妈妈，你善良的孩子还没放弃，他想在今夜的街上爱到死去。朋友啊，这世界会将你的梦破败，而他从来就不会有一丝同情。散落着花朵吧，受伤的音讯，如同我们一起挣扎着的那些片段。明天我们是否活着，却依然不在？明天我们是否存在，却不忘一样？生活会把你的苦折断，而他从来就只是在袖手旁观。不用想，一块石头一样的滚吧，你没想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彷徨。朋友啊，这世界会将你破灭，而他从来就不会给你。